快手397元升46.4，美团430.4升21.4，阿里巴巴262元升6.6，小米集团27.45升咗0.5，盈富基金30.26升6.8，港交所534元升19.5。中国平安90.45升3.5，比亚迪股份267元升7元，京东集团384元升17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2，瑞士法郎0.89，加元1.269，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港金系报17,0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5.01美元，卖出价1,845.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3，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平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咧，我哋接通咗位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经典贺年广播剧《牛年喜事多》2009年作品。 各位听众，歧视年年有，牛家今年就特别多了。 潇湘原著兼叙述，周末午夜场《牛年喜事多》，一年十集，2月13日大年初二晚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六是辛丑牛年大年初二，旅游乐园特设 亚洲全快游， 内容有在韩国留学的 Joyce 分享在釜山济州岛的最新景点同大家拜年， 还有旅居马来西亚旅游人潘慧能潘总分享下在马来西亚农历新年有什么习俗。 星期六大年初二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年 欧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见，恭喜恭喜。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我是林以乐。咁逢星期三晚咧，我同大家主持呢个广东广西嘅节目噶。喺疫情当中咧，大家都好唔习惯啦，觉得失去咗自由咁啊。从前咧，有人话喂人定胜天啊，但系全球呢个有脑嘅人咧，就被一个冇脑嘅病毒咧，就搞到自由受限制啦，生命同埋健康都受到威胁，甚至死亡噶。咁其实人类历史当中咧，我哋都不断同病毒去搏斗噶。啊，今晚咧，我哋请一位嘉宾咧，佢多年就陪同啲癌病嘅病人啦，同埋屋企人咧度过咗好多个岁月同埋事迹嘅。咁佢心路历程系点样嘅咧？我有请咧呢个资深情绪心理学同埋辅导学嘅讲师，而家系香港婚姻同埋儿童启导中心嘅主席。咁佢近年咧专注于咧全球华人嘅心理教育嘅。咁佢系边个咧？佢就系余德纯博士啦。 你好， 你好啊。 要同你拜个早年喎、啊、因为今日年29你已经系。 冇 错。其实嗱我见到你近呢几年呢就不断陪一啲嘅癌症病人啦去度过去个好多个岁月啦。其实我哋一讲癌病以前就我记得70年代呢就係、是我的親戚的朋友啊，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啊，咁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真系自己身邊的朋友同親戚咧，你總揾到一個係患癌病噶嘛？ 係、嗯、 咁、啊、其實一聽到自己患癌病，佢哋通常嗰個嘅心理狀態會點嘅咧？ 九成九都係唔接受嘅， 嗯， 同埋非常之嬲，就係點解開正呢份係搞到我？嗱，呢個感覺係好難受。 即偏偏选中我嗬，即系中奖又唔系佢吓，中呢个先惨吓。 有啲即系第一滴泪啊，男人嘅即系都会见到嘅。 嗯， 吓、啊，所以其实你可以话好多人把即系呢样嘢咧，系变成咗个秘密。譬如翻工咁，佢真系唔会讲出嚟嘅， 唔敢讲名字， 人就唔敢，真系唔敢。同埋佢考虑几时讲啊，但系屋企人就难搞啦。所以有时就系痛上加痛、就是，就系如果讲出去嘅时候。难讲，但系屋企人唔可以唔讲，但系个感受就系真系觉得真系唔知点讲，系哑哑地感觉，即系好口彩人咧都唔容易讲出嚟 嘅。而家最近世卫啱出咗个最新嘅报告就话，即系全球咧嗰个嘅癌病咧，而家排第一就系、是、竟然系乳癌， 系 即系如果女士即系患到呢个病咧，真系亦都好难启齿啊。 系。所以難啟齒，你覺得好啱啊！即係其實人咧遇到困難嘅時候，好大勇氣去講自己有困難。但係癌病呢樣嘢咧，我諗排第一係最難啟齒嘅嘢嚟嘅。 嗯，咁佢都要面對㗎、啊，即係佢有時我哋話見到癌病嘅人，佢特別即係好奇怪嘅，我覺得個心理狀態。嗱，佢患咗癌症咧、嗯，基本上可能唔係尋日發生㗎嘛，只不過係尋日診斷到佢有嘅啫嘛。但佢尋日之前嗰日咧，仲係去運動啊、游水啊，乜都做啊，食嘢啊，乜都食。我有個朋友喺加拿大啊，佢就即係嗰日我去同佢食牛啦，喺 Calgary 嗰度，即係最出名食牛噶啦。佢話：二女今次食幾多盎司啊？我話食過18噶啦。咁啊，好啊，你有冇食過全生咁？我去加拿大咁多次都唔敢食全生。我話好恐怖喎、啊，全生試下你咧，我一齊食啊咁樣。哇！咁食完之後，我翻咗香港唔夠三日，佢話佢我中咗喎咁。 哎呀！ 啊我喂，即係佢突然間變咗啦個人，你明唔明啊？佢話而家我唔食得牛，我唔係喎。喂，你三日前同我食，你都已經有癌病啊？點解個醫生宣布你有癌病之後，你會突然間變咗？係個心情變咗啊？其實你個身體一直已經有事㗎，係咪？ 係嗱，呢個變唔單止係變啊，仲會諗到跟住點樣咧？可能你跟住。好多人成世計劃都係好似話齋去最好嘅地方、最靚地方食嘢啊、玩啊，突然間覺得冇曬味道。 係 啊， 可能嗰啲成功之人更加添，哇！諗住步步高升，突然間覺得唔使諗落去。 宏圖大計啊，咩、啊、都有曬嗬。點不知而家呢一個兩個字，癌病呢個字，令到自己砰打冧咗咁樣。 係啊，個計劃呢個字突然間係冇意義㗎。 嗯，咁如果特別有即係細路仔好細個嗰啲會點？ 嗯。哦、我都有朋友，直情係佢以前係三歲已經患癌嘅，即係我相信咧，對一個細路仔嚟講，佢會見到屋企人嗰個反應咧，佢會難受。但係屋企人有個咁細嘅細路仔咁樣咧，好罪疚感啊！即係點解我係咪我有事所以生佢出嚟咁樣咧？咁好多問題係趕住要問嘅， 即係仲複雜咗係咪？即係如果大人有癌病冇咁複雜喎，那個細路仔有癌病就嗰、那個大人就諗多好多嘢喎。 係啊。同埋最夠到不特止，仲擔心啲親戚點睇法。即係中國人有個特色就係人人都睇人哋好嗰邊嘅。即係如果有啲自己下一代唔好咧，就係覺得講出去嘅時候，自己係有全部嘅責任，都係家長嚟嘅。 不過而家好啲嘅，如果即係70年代、80年代，如果啲仔女細細個有事咧，即係背後就會俾人話：，唉，都唔知阿爸阿媽 係 做 錯 啲乜嘢啦，又或者佢阿爺唔知做錯啲乜嘢啊，咁陰質啊咁樣啊。而家就通常話：，哎呀，點解佢咁唔好彩啊？點解咁陰功啊？咁即係而家最多會咁樣講嘅啫。 但係而家啲人都會，譬如我見啲人。 都會私下問我一個問題，就係咪我做錯嘢咧？咁即係好多時候佢都會有好多反省咧，係頭嗰幾晚會諗啲嘢嘅。 係咪有係咪食煙食多咗啊？係咪飲酒飲多咗啊？即係會不斷去問呢啲嘅問題啊！ 嚇，同埋不斷後悔啊！即係有冇嘢自己係做漏咗錯咗，搞到咁樣咯，就對唔住自己，對唔住屋企人咯。 啊，真係咁你點樣陪佢即係渡過同埋開導到佢呢個心情咧？嗱，我相信而家三機旁邊，即係好多人聽，全部聽緊嘅人都會，因為而家即係癌病嘅指數係好誇張嘅全球嘅情況，咁啊特別女性係多過男性添啦。如果即係乳癌方面，咁啊好多人都你身邊總有一個，咁你如果真係你一個人有個朋友真係咁，咁你點樣去幫佢行過呢條路咧？ 嗱，好多人識我都係因為我以前做多好多學校啊、啲家長啊啲工作咁啊，但係好多人都係我唔識嘅，即係佢電郵嚟就阿余生，我想同你講下，我患咗癌症，想同你傾下偈咁樣。咁我相信咧，佢期望我唔係俾答案，而係咧佢較為揀我咧，譬如中立啲啦，起碼冇知佢咁多背景啦， 同埋好得意嘅人，好得意嘅人咧就係會揾個唔熟嘅人講自己秘密嘅， 絕對係，絕對係，絕對係。同埋佢考慮聽下我點諗法，然後估下屋企人或者最近啲人會點諗法咯。 係， 所以我就話嗱，你放鬆你自己，你講俾我聽一啲你覺得唔容易講俾周圍嘅人聽嘅嘢，你試下講，然後我從一個我的角度嚟估下你身邊嘅人會點睇咁樣，咁可能佢就講得好釋放噶啦。 系，咁佢同你即系都叫做实习咗一次，讲咗， 系啦系啦， 咁佢会够胆地同屋企人讲咧？ 系，甚至喊咧都喊过，即系对佢嚟讲，佢经历过嗱，有时自己感觉真系唔知嘅，会唔会失去控制嘅程度点样咧？试过就知嘅，真系会，特别男人啊，即系当佢讲完晒之后，佢发到哦，原来自己真系顶得咁辛苦嘅，咁我要谂两日先啦，咁或者话咧，我写定佢先啦，咁样，咁好多人会重新再估计自己点面对咯。 系，跟住即系揾你就实习咗一次，咁佢就能够容易去面对真正嘅亲人嗰时，真正上演嗰场戏，即系点做咧？个心路历程点过咁样吓？ 系，但系我工作多数都多咗一啲嘢，因为我自己发展咗一个即系护心嗰类工作咧，我就会叫一个过来人。特別知道佢背景同佢差唔多，譬如佢都有仔女，那個過來人又有仔女，咁佢又經歷過佢呢種癌，甚至佢第三期，佢又第三期咁樣，咁變咗同埋嗰個人一齊同佢聽佢講之後咧，俾一啲佢客觀啲嘅經歷俾佢聽，咁我諗呢種傾法咧就係我哋慣常用嘅方式咯。 係咁，對佢嘅幫助大唔大咧？如果咁傾， 鬆好多，因為佢人人都想預早之下。第日自己嘅遭遇會發生啲咩嘅？特別係譬如係點痛法啊？打幾多針啊？幾多錢啊？會用啊？屋企人嘅反應，你點控制到佢平靜啊？咁樣好想聽下呢啲咁樣嘅寶貴經驗嘅。 病人咧，即係患癌症嘅人咧，佢覺得嗰個生活歷程又唔接受，到覺得自己倒霉或者好唔好彩，到唔敢講。咁而家同你傾完偈之後啦，佢真係有啲信心去同人講啦，同屋企人講啦，講咗之後，喂，嗰個反應可能係唔係佢預期嘅？會唔會？ 會嗱，多數咧。我都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好義務身份嘅，過去呢幾年係，我就會同佢講，我話如果你覺得仲係擔心咧，我可以探你嘅，即係同你屋企傾下偈嘅。因為有時咧佢會驚自己講唔翻咁好啊，即係可能佢對住我咧反而輕鬆咗啊，翻去哇見到老婆嗰樣，即係成個人都面都青埋，即係見到人哋喊，佢已經都唔知點講落去咯，咁真係會發生嘅。咁呢啲就真係要喺第一階段裏面幫佢嘅嘢啦。 係，咁因為我咧有一個 case 好得意嘅就係阿羅慧娟 啊，係羅慧娟， 佢因為嗰陣時我同佢去澳洲啦，咁跟住佢話澳洲完咗之後咧，我就翻新加坡咁去丈夫新加坡人嚟， 係 我新加坡就會做一個全身檢查噶啦，到時睇下點啦咁樣。我講嗰時好輕鬆嘅。咁到即係佢，我 mark 低佢幾號即係有個結果啦，咁啊打翻俾佢。佢嗰陣時真係喺電話嚇親我，佢笑住同我講：原來我中咗咁，哈哈哈哈咁，哇！ 哇死啦！我真系担心佢系咪刺激过度，唔掂当。咁我话唔系，我今晚嚟探你啊，咁样。我有咩想讲咧？咁咁我去咯，去到我谂住咧，打开道门嗰个罗慧娟咧，应该系哇喊到嗰个妆融晒啊，然后即系我唔知点样处理呢个处境啊，所以我嗰晚叫多两个人同我一齐去噶啦，因为佢系女士，我系男士，咁唔方便啊嘛， 系嘛。 咁啊，即刻开门笑住。跟住咧就坐低，佢同我讲：，佢以来你样都叻过我，不过今次我叻过你啦。咁我系咩啊？我走得快过你啦。咁我喊，你明唔明啊？ 系 我喊，我你仲同我讲埋啲咁嘅嘢，咁即系我喊得紧要，我佢都冇喊。 系你叫当年我哋三个食一次晏昼嘅。 系啊。 系啊， 即系你讲出嚟，你预计唔到隔篱嗰个人嗰个反应啊！你明嘛？即 系 佢都预计唔到我会喊嘅，因为我系一个即系讲笑话嘅人嚟噶嘛。 系， 同埋即系点会咁咧？我话喂，我啱啱先至即系叫做熟咗啲啫，咁啊走咁，即系喺我人生里面佢系第二个，即系俾我熟咗啲，然后因为咁而走咧，系难受嘅。 系，同埋我哋个情绪快啊！即系你突然听咗之后已经喊，但系你未谂到点讲嘢啊！ 系啊， 同埋你都未组织到啊！ 我隔篱嗰两个仲惨啊！佢完全冇心理准备啊！你明嘛？咁啊， 系 咦？乜咁啊？咁更加冇心理准备，我嘅反应系咁啊！你话死啊！即系而家佢安慰边个好咁 啊？系啦！嗱，呢个就系你头先同我讲对话里最重要嘅一个部分，就系究竟嗰个诊断咗或者确诊咗癌症嘅人咧。佢對佢自己同佢對周圍嘅反應係點？佢完全掌握唔到嘅，即係嗰種不知道嘅感覺咧，其實仲嚴重過恐懼啊！即係都唔知驚到點樣， 仲嚴重過恐懼，真係 係啊，都唔知係咩嚟嘅， 即係唔知點搞好 喎，要驚幾多有幾多個真係會 咁嗱，如果真係有時倒翻轉嘅喎，真係患病嗰個人要安慰翻屋企人嘅喎， 係啊。特别是他是做揾钱嗰个啊， 系 即系个屋企人教佢嘅， 一家之经济之柱， 系啊，所以他哋惯咗要见一啲好专业嘅人咧，譬如医生啊、社工嗰啲咧，即系当然他哋有一套即系鼓励佢、安慰佢说话， 有冇嘅医生有冇噶？因为医生以前就即系同你讲。阿生，你系第四期啦，即系照计就做半年到啦，系嘛？咁啊，讲完佢行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 即系佢嘅专业就系咁啊嘛，吓。 系啊，佢系平静得嚟，好机械嘅，其实一字嘅个方式系，佢唔会加咗啲感情落去咯。 咁佢又好难嘅，佢又好难嘅，因为点解咧？日都面对咁多病人，系咪先？ 系，有啲加多句嘅，佢问你有冇宗教信仰咁样嘅，虽然佢唔系传教嗰啲，但系佢想睇下呢个人。笨啲乜嘢多啊？咁就或者话你就至亲最同你倾到有冇人啊？咁样睇下佢咪单身居住咁样，但到最后佢都爱莫能助啦。 系啊，我都识得医生就佢自己冇宗教信仰，佢都面对一个癌症末期嘅人咧，佢都会鼓励佢去揾宗教嘅，因为他觉得即系可能好啲啦咁样吓。 系，但系佢会加多句咯，佢话最紧要就系。要活得有質素咯，即系唔好太介意日子可能唔一定系長咁樣。 我接受唔到呢個説話，咩咩叫質素？ 冇錯，即係講得好似跳得好快。 嗱，我最有質素就係唔病嘅時候嘛，啱唔啱？唔好講癌病，任何病，你一病咗個人就已經係活得冇質素啦。 係啊。所以有啲就抬頭，有一啲所謂即係機構嘅介紹轉介單張。叫佢翻去睇下咁樣咯，即係我相信，其實我調轉頭諗，嗰個醫生自己都好無奈到咧，自己都唔係冇感情嘅人啊，即係睇到人哋咁樣，自己都好無助感嘅。其實 係佢如果太投放咗太多感情，佢自己都未必處理得到，呢個係真事嚟嘅。 係因為佢哋嘅訓練係關懷，但係就唔係依附落去人哋嗰度咁樣。 係如果唔係抽唔到身，佢行過隔離床嗰度，恭喜你今日可以出院啦！咁即我點搞你咁樣？ 係啊，譬如我教社工，我都係鼓勵就係你即刻要諗，仲有好多人要你關心嘅。 嗯， 呢個你 救唔到就醫唔到都好，仲有好多人你係可能會救到嘅。 即係唔好似演員咁，即係投入咗個角色抽唔到身出嚟咁啊！大件事啊！ 係啦係啦係啦，唯有咁樣咯。 我唔係㗎，我嗰陣時我讀過一個叫乳木事工啦，咁即係要收音機嘅人就，如果你知道醫院香港嘅醫院啊，就有一批叫乳木嘅，即係醫院裏邊嘅叫牧師啦，佢就會去探啲病人嘅。咁我就讀嗰個課程啦，咁啊讀一年啊，我每個禮拜去實習啊。我仲记得我第一个探嘅病人就係喺嗰个嘅癌症病房。我第一句问佢我话今日好嘛。喺病房以外见亲人都係咁样讲嘢㗎啦，係咪今日好嘛咁。咁话呢个人答得我好妙。好就唔喺度啦。我完全唔识得回答。 係 喎好就唔喺度啦，咁係真喎。咁我就有次知道喂喺医院里面除咗医生护士之外真係冇一个好人嚟喎，我觉得係病人嚟。 冇个好人。係好就唔喺度。係 我后面我哋仲有 supervisor 同我即係检讨嘅时候咁你点你呆咗喺度，我真係呆咗喺度，我唔识答咁。 係我哋唯有讲即係我好想同你做一个朋友囉。 嗯。 即係有时我哋做唔到嗰件事做唔到，但係喺人对人里面可能搵返一种即係你叫亲切感或者叫支援嘅感觉咁囉。 嗯。咁就係再讲个病人嚟讲，一个陌生人能够同佢同行成为咗支援，佢都觉得真係好难得㗎喎。 都是一个过程来的，我好觉得好少一见如故的，他都有少少了解你的背景啦，甚至到你帮过几多好像他这样的人呢，因为他时他都等你等我们难过，即是若果你帮我我又死了，你顶不顶得顺呢，即是有时在他的眼中里面看，即是他都会不会累了我呢，咁 我顶唔顺㗎，我嗰时读语目嘅时候我顶唔顺，我个礼拜返出去呢夜晚就同我老婆讲啱结婚第一年，我话如果我听日死咗呢你就改嫁啦咁样。我讲第三次我老婆就话你做咩事成日咒你自己死咁。因为你医院病房见得太多嘛。你变咗个世界咁灰㗎你突然间。咁佢呢个病个考虑啱㗎，即係佢如果将佢自己嘅情绪交俾我，我顶唔顶得顺，受唔受得起呢，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我哋呢我哋要听首歌先又返嚟，我会再同余德纯博士去倾谈啊。咁首歌呢就係卢月薇嘅一首叫做为什么。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响，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相分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常难春去，问那天可

2020年的美国宠物收养总数较2019年高出一成五。而华盛顿州一些转介动物被人收养的组织更加录得接近一倍的需求增长。州内的流浪动物收容中心难以满足需求，要向其他州的收容中心求助。而独立新闻媒体中东之眼亦都报道，虽然伊朗的保守派政府曾经反对国民养宠物，但是疫情下有更多人加入了宠物主人的行列。两篇报道都指出话，封城措施令到不少人因为被困家中而感到孤独，宠物就有助减轻寂寞和焦虑的情绪，所以大受欢迎。此外，在家工作的流行亦都令到以往因为担心工作太忙因而会忽略宠物的人放心去收养小动物。不过收养潮过后可能就是弃养潮了。英国广播公司有报道指出，苏格兰的爱护动物协会自去年九月起至今所收到的弃养查询较之前一年同期增加超过 130%。协会人员说，长时间封城令到不少狗狗习惯了主人长期陪伴，一旦主人需要外出工作，狗狗就会因为分离焦虑而做出破坏行为，导致主人难以忍受，最后决定弃养。他建议主人即使长期在家，也都要每天定下时间等狗只尝试独处，以减轻日后的分离焦虑感。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广东广西，我是今晚的主持林以乐。每晚11点起中文台有联播的特别安排，所以同时欢迎第二台的朋友。最近世卫就公布了，就是全球有患新的癌病的案例是有1930万，即是说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患上癌病，而男性每八个就有一个，女性每11个就有一个因为癌病而死亡噶。今晚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余德纯博士，咁因为都做咗好多陪同呢个患咗癌病嘅人一同走过好多嘅心路历程，咁想请佢哋分享一下。余博士你好。 你好，以乐。 系啊，咁咧，你头先我讲咗啦，即系佢哋要同即系患癌病人要同亲友即系一分享。 系 会唔会有啲亲友会真系会同佢哋讲，就佢即刻上网揾资料啦，后生嗰啲系嘛？咁跟住如果太太就即刻打话问啲即系闺蜜啦。咁就梗系有好多名医啊，有好多秘方啊，咁啊俾佢会唔会咁啊？ 会，仲有好多。補品啦、啊，各類嘅 金錢龜啊，咩都試， 全部都拎曬嚟，即係差唔多做緊超級市場咁多嘢。 咁嗰個病人點個心理上點搞、 啊？其實非常之困難，就係、是、如果你真係食，你真係唔知係咪啱自己食。但如果話俾人聽唔要，哇，好難接受到嘅喎， 食啦，即係好難食喎，苦口良藥啊，即係如果食咗好嘅乜都食啦，咁咁叫你。 是啊，所以唯有收埋咯，真系，即系，但系对佢嚟讲，佢嘅心里边最需要嗰样嘢就系个心药啊，即系嗰种好难过嘅感情咧，究竟嗰啲嚟探佢嘅人能唔能够明白到咧？咁 所以嗱，即系如果探呢啲癌病嘅人咧、即系癌症病人咧，你除咗话带一啲手信或者你觉得对好嘅嘢之外咧，那个其实系次要嘅。 系主要嘅，系 唔系最重要？你唔好花咁多时间同佢讲呢一扎咁嘅嘢，又要逼佢食，即系睇住佢食先走咁，唔系咁样处理 嘅。系啊，系啊，所以如果探得唔好嗰啲咧，好多病人会觉得，哎， 卒之佢走咗啦，唉，伤心晒咁样，即系可能嗰个探访系一个压力嚟嘅，所以我比较鼓励就系咧，入到去系有可以听得到一齐听嘅人，就最好喺埋一齐。如果有啲譬如细佬哥啊，或者有啲佢觉得唔系好适合嗰啲咧，就唔喺嗰个时间里边一齐坐埋嚟，即系如果唔系仲难过嘅时间嘅。 你通常觉得啲小朋友应唔应该喺度咧？即系如果喺度，应该几岁喺度好啲？ 如果系假设咧吓，即系如果系佢有佢个感觉，对嗰个病人系有种爱咧喺里边，我觉得应该喺度，因为佢可能会支持下嘅时候，佢经过得了解咧，好过自己越估咧就系、是、越吓亲自己添咁样。但如果太细个啲咧，就系见到对方喊，但系听唔到讲嘢嘅意思嗰啲咧，可能就冇咁好，唔系有少少吓亲嘅感觉。 咁、啊、我哋通常即係醫生講咗即係嗰個病情呢，就會同佢講嗰個嘅治療啦，點安排啦，講完一大輪呢啲嘢，即係病人嘅權益應該要知啦。咁、但個病人一聽咗好驚㗎，因為即係逢係化療啊、電療啊，即係好用呢幾種方法先㗎嘛，你話標靶啊嗰啲即係好貴嘅嘢嚟㗎。咁有啲话喂，我真系顶唔顺啊，好辛苦啊！呢啲会 系系嗱，佢一讲到呢啲咧，就即刻睇到嗰个负累系乜嘢啦。即系话咧，唔单止系使钱，仲搞到屋企人陪埋自己，因为屋企少咗啲钱，系因为佢攞走咗去医病啊嘛。那个心里边其实就 系 好唔好意思，甚至到有时觉得第一句说话讲出嚟就话我唔医啦咁样嘅。有时我哋就会鼓励屋企人就要小心啲听啲说话。可能呢啲係有情緒底下講嘅説話， 即係佢嘅話唔醫咧，理性上就嘅咁樣諗嘅，但係感受上係咪咁咧？係 啦， 係 啦， 消化先嚇。 係啦，呢個探訪係充滿咗有情緒色彩嘅，即係要過濾到究竟佢真係想講乜嘢。所以有時咧就係俾佢講耐啲先，睇下佢裏邊係咪一致性。可能佢話我唔捨得屋企啊，我唔捨得你哋。其實佢想好翻嘅， 係 嚇。咁、有時要俾佢知道，其實係一個矛盾啫，唔係話自己唔想醫，即係大家唔好聽錯咗佢嘅意思咁樣。咁、反為要俾啲鼓勵佢咯。 係，咁但係有啲人啱啱倒翻轉就真係覺得自己咁嘅病唔好嘥咁多錢啊，不如即係早啲走咁，唔令到屋企人有個好大嘅負累，會唔會咁？ 會㗎，會㗎。其實中國人係比較多啲。是傾向就是負累呢排第一，即是如果自己痛是辛苦，但是令到咁多人痛呢，硬是覺得即是我哋嗰個叫集體制度，即是好似我令到其他人都唔好呢，是好不安嘅感覺。 特別香港精神，即是香港人呢是自力更生呢幾個字好緊要㗎嘛。 是 咁、我而家成為人負累呢，咁即係啱啱完全同我個生活相反晒㗎嘛。 係特別男人添啊。即係佢難受到好緊要，因為佢自問佢覺得佢好愛啲屋企。咁如果突然間佢推翻咗，佢一路都提供咁多愛啊、關懷啊、物質照顧，突然間係做唔到，仲反轉頭累到佢哋冇曬。我相信呢個價值佢一時間好難扭轉咗過嚟嘅。 咁你點樣去即係、可以令到佢呢種嘅心理狀態可以過到嗰度咧？ 所以我就會話，不如我哋考慮一下做一啲選擇啦。選擇意思就話。可以暫時諗住嘅係一樣，不過再諗多啲係仲有嘅。咁、然後比較一下呢幾種選擇先咁樣，即係等佢咧唔好咁快博取住。 啊，又幾好喎、即係佢有選擇，即係有一個主動權喺度先，起碼係咪？ 對 個病人嚟講，病人好似覺得即係自己瞓啦。嗱，我點解覺得咁多人唔想喺醫院住咧？就覺得自己冇曬活動能力，冇曬尊嚴啊！即係醫護人員叫你做乜做就做乜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如果我有得選擇，咁又唔同咗喎。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有得選擇，咁變咗咧，第一唔好做啲定係會後悔嘅選擇。咁而家佢會諗係噃咁樣，咁所以我話不如咧有幾多理由盡量講出嚟，有幾多掛慮，但係亦都有幾多希望，一齊講曬先咁樣。咁呢個傾偈就好有意思啦。 咁佢會唔會有啲人傾傾下突然間醒嘅啫？咦，係、原來即係仲有咁多希望喺度，因為通常會覺得癌病到末期已經冇乜盼望㗎啦，係咪啊？我喺度又要講補充翻嘅，醫生咧通常講嘅嗰個嘅限期咧，佢應該係講到最差嘅俾你聽。 係 嘛？同埋 呢個的確係嘅， 同埋個人個身體個狀態唔一樣嘅嚇。咁所以係咪要接受嗰個叫限期咧？咁其實好睇你自己。个心理状态嘅 系， 甚至到醫生都可能找多一個即係確診嘅或者判斷嘅，可能有唔同嘅講法都唔出奇嘅。 嗯， 嚇，變咗對佢嚟講，記住就係呢個相對，即係唔係一個絕對。 係， 同埋亦都有好多人係係好翻嘅，真係。 嗯， 咁所以即係好多時候點解我哋有時要有啲過嚟人幫手，就係俾佢睇到有例外。同埋呢個例外都好多種類型嘅例外， 但怕唔怕俾咗一個錯誤嘅期盼佢咧？ 嗱，呢個就要取捨啦，因為佢需要嘅係士氣啊。 嗯， 即係如果佢自己唔夠士氣咧，佢可能個心情已經令佢自己拒絕咗醫療，不特止咧，佢經常唔夠瞓啊，好多焦慮啊，或者甚至到佢影響屋企人繼續去堅持去照顧佢嘅興趣跌咗咧，其實佢周圍圍住都係唔好嘅。 嗯， 咁反而我覺得咁樣係對佢不利咯。 即係無論嗰個治療嗰個嘅進度同反應點都好啦， 係 嗰個病人嘅心理狀態就緊要過呢啲嘅。 係啊係啊，即係做一個你可以叫做合理嘅病人，即係好過做一個失控嘅病人咯。如果失控就真係難搞啦。 我讀院目嘅時候咧，我就最尾嗰即係嗰個月咧，我遇到個 case， 我真係又係難忘嘅。我見咗一個。依家系銀髮嘅，我諗都六廿幾歲嘅，即係而家叫唔係叫年紀大啦。而家 係係係， 嗰陣時就算係年紀大啦。咁啊，個女士對住我笑，咁、喺醫院你見親人笑係得兩個可能嘅啫，一係就出院啦，係咪先？一係就是好翻啦咁樣。我話：你係咪聽日出院啊？我又講錯嘢啦，係嘛？即係唔係啊？咁我話：你咁開心嘅，我話係啊。咁我走啦嘛。我走，我上天堂，点会唔开心下咁？我呆咗又呆咗，我又唔知点答佢，唔知我系咪？我应该等你开心一齐开心咁啊！我就讲唔出。 不过有啲信徒咧就会讲啊，我祈祷上帝话上边暂时冇毁我，所以唔想得去。 暂时冇毁。 是好有趣，即是在探病有时真的会变成笑话的。即是当我们想到很极端的时候，突然间想想是不是真的绝对是这样呢，一反转头的东西逆向思维。突然间会变成另一种想法，不是这样 咯。有些听众就会可能不是很习惯，就是搞错，你讲癌病你们两个一路讲到要谈笑风生的。不是，我觉得即面对这个这么恐怖的病魔呢，我们用一些轻松心情去处理好过。 同意同意。 是吧，你不要在那里即是鞋又提一分钟行到最尾那分钟。你自己又不好。 啲病人會教翻我轉頭添啊！譬如佢，我舉個好真嘅例，我諗各位聽眾要留意一下，好多俾我探過嘅人咧，後來都話咧就我好翻，我做你義工，我做你義工。嗱，我只發現到原來病人需要一種尊嚴啊！即係我俾你幫嗰陣時候，我病緊嘅時候，如果我好翻，我會調轉個身份，我幫翻人轉頭添嘅。 嗯， 即係不但止呢個唔係一個即係樂觀嘅睇法，而係一個當然嘅睇法嚟嘅。 同埋又俾咗佢一啲嘅盼望同目標啊，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走嘅時候，佢成日都話我好翻，我探翻你咁樣。即係個感覺覺得嗰種勁勢咧，就係咁弱嘅身軀，但係佢裏邊嘅心靈咧，其實可以好堅強嘅。 嗯。 嚇、問題一個堅強就係靠屋企人好愛佢，覺得佢好重要，佢感覺到自己好被需要，所以佢想活下去。嗰種堅強出得嚟咯， 係咁嗱，我哋從親人嗰個嘅情況，有時我哋探病真係探你最多一個鐘，咁你要走啊， 特別 疫情更加難探添。咁但係嗰個鐘你又對住佢又梗係報喜不報憂啊，話咁跟住就行咗出門口嚟喊啊。咁會唔會啲親人覺得唔知點樣處理屋企一個真係患咗癌病人嗰種嘅心情啊？唔係好明白佢哋咁應該點樣處理佢哋？ 我習慣咧就落實嘅，我習慣咧就係見嘅面咧，即係自我介紹或者傾兩句就開始。我入去第一句説話就問佢咧，就係、你而家最想要乜嘢？你最想要乜嘢？咁、個焦點係去咗佢可能對正面嘅嘢，譬如佢好多時候都會答我就好想舒服。 嗯， 咁我就会问佢，你谂起啲乜嘢会帮自己舒服啲咧？咁，不如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啦。咁，咁我就会讲下俾佢听，有几多种情况得个病人可以舒服嘅？譬如有啲人系转咗去做一啲阅读治疗，即系佢睇一啲好令佢警觉嘅语句，即系好短嘅啫。但系佢觉得有啲人中意听嗰啲音乐啊、诗歌咁样，咁有啲人中意听短故事咁样，即系佢要揾佢个舒服咯。 咁亦啲人係鍾意寫日記嘅，咁我鼓勵佢，你每日寫短短地讀俾我聽下咁樣，咁即係話呢轉移佢一啲行為呢係佢覺得令自己好過一啲嘅，咁、然後第二步呢我自己強調返就係、是、你諗起乜嘢嘢呢個病帶俾你呢係新嘅體會呢，咁譬如佢當然即係會答我就係、是、我知道邊個最愛我，即係我話你點知咁樣，佢話佢日日都嚟探我，落大雨都嚟揾我，我諗唔到佢對我咁好咁樣，即係呢啲 係患難見真情， 係啊，叫真情，叫真情，邊個最愛佢？咁然後第三步咧，好多時候係我工作裏邊覺得好有價值，就係、是、佢改變咗親人嘅關係啊，即係佢諗住佢同邊個好翻，因為突然間佢呢個病嘅時候對我咁好咧，我以前對佢嘅嚴格應該擺低，咁然後我鼓勵佢就係、是。咁你諗住點同佢講啊？咁樣或者我話俾佢聽，等佢同你講嘅時候，大家傾下呢樣嘢啊！咁樣原來佢真正嘅舒服就係放得低一啲咧，佢好唔捨得，譬如怨恨嘅嘢啦，或者佢歷史、家庭歷史嘅嘢咁樣咯。 真係好奇怪啊！即係屋企係會傷人嘅，真係真係 係 嗰個傷害好深，平日唔會講，大家面對生死離別嘅時候咧，就要處理啊！ 係啦，就講出嚟啦。所以好多時候我嘅滿足感就係見翻佢個仔女同佢好翻，或者太太同佢好翻，嗰種感覺係另一種好翻嚟嘅。雖然個病可能嚴重咗都唔出奇，但係呢邊咧係竟然間見到另一種光彩走翻出嚟咁樣咯。 因為講真，人人必有一死啊，係嘛？即係你話長命到百二歲都係咁都要死㗎啦。但係即係走過死亡嘅呢條路咧，係反而你。覺得關係是緊要過其他嘢啦，喺病患當中， 係呢、這個好甦醒啊，好大甦醒啊！ 因為平時就大家忙， 唔會嘅 嚇，即係最緊要揾錢嘅供樓，即、就、係、是、忙呢一浪，忙嗰啲交租食飯咁。但係而家關係先係最重要。 係見面就因為要揾錢或者加班嗰啲有啲成就咁樣，一定係壓後咗嘅，即係壓後咗可能十年廿年都唔出奇。 咁如果那個情況就係、是、當你幫佢屋企人能夠同到嗰個病患者親人傾到偈咧，係咪對個病患者都有幫助咧？ 有，一定有。起碼佢話如果我如果嗱，即係嗰個如果咧係好嗰邊嘅説話嚟嘅，譬如話我好翻啲，我會揾下邊個傾下偈，或者我出到院，我一定揾邊個飲茶。佢突然間咧多咗好多期望嘢出現啊，而嗰樣嘢影響到佢咧。笑容多咗，同埋好瞓咗啊！ 哇，咁差好远啊！ 系差好远啊！呢啲真系食药做唔到嘅嘢嚟噶。同埋开心咗咧，佢周围嘅人即刻松一啖气啊！我睇到佢屋企人嗰种紧咧，突然间放翻松嗰种快乐咯。 哇！即系你去探病咧，见到嗰个病人开心咧，嗰个家人都即系放得低嘅吓。 系啊，系佢嘅个焦点嚟。系啊。 如果唔系，真系唔知点办。因为我哋通常都有啲问，寻晚瞓得好唔好啊？食唔食到啊？如果食得唔好，瞓得好都好啊。咁其中一样好都好啊。咁呢个系好紧要。 系啊，呢两大咯。即系如果你瞓得唔好，你真系冇乜幸福嘅感觉嘅，真系喺病床嗰度。 嗯。即系特别医院啊，真系好多滋扰噶嘛，因为半夜要派请你食药啊，吓咁你唔可以又话瞓足八个钟噶，你要瞓到中间断一断，又再瞓过咁样。 系啊，同埋仲有一个好大嘅秘密就系，其实各个病人都比较紧附近啲床边个人多人探 嘅。哦，系嘅咩？ 系啊。 哦， 佢感觉到点解人哋咁多人 chat chat 咁转，换完两个系两个入嚟。哇！咁耐揾個人都冇， 哇！咁啊好慘啊，嗰種孤單感 好唔舒服噶。 嗯， 所以當我哋係嗰啲罕有稀客咧，走嚟探佢，佢係好開心噶。 嗯，我哋要再聽到首歌先，翻嚟再同阿余德純博士傾嘅。咁啊，我哋翁善玉嘅一首歌叫《信》。 我承受。 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守。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批准科兴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召集人刘泽星在会后表示，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科兴回应，并要取得有关资料。委员会两星期之后开会，希望届时能够给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建议。政府发言人表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会在委员会提交建议之后，尽快就批准认可疫苗作紧急使用作出决定。政府会确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质素的要求，以及按照相关要求和程序严格审批作紧急使用，先会安排市民接种。发言人又说，为加强公众对疫苗的信心，政府疫苗接种工作会继续以科学实证为根据和公开透明为原则，适时透过不同渠道向市民提供最新资讯，并公布专家就疫苗提供的意见，让市民掌握正确和全面的资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经过两星期密集式强制检测，策略成功，本港疫情受控。如果农历新年假期过后，疫情没有重大变化，会容许部分处所有条件复业，亦都会放宽食肆、晚市堂食时间同限聚令人数上限。陈肇始表示，处所和食肆有条件重开或者延长营运时间时，需要要求员工每14日进行一次检测，负责人需要要求顾客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或者留低联络资料，违反规定的处所会视乎情况被停业3至14日。政府又宣布，由下个月1号起，政府员工和市民进入政府大楼或办公室前，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或者登记姓名、联络电话和到访的日期同时间。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于20宗。源头不明个案之中，患者分别住在鲗鱼涌惠利大厦05室单位、元朗八乡和太和村爱和楼。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爱和楼今日新增3宗个案，其中2宗的患者住在14楼，正是安排同层居民撤离。一份由獨立監察組織提交給聯合國安理會的報告指出，北韓在去年維持和發展核武與彈道導彈項目，違反國際制裁規定。 路透社引述报告内容报道，北韩去年虽然并没有进行核试，但一直生产可以进行核裂变的物质，维持核设施，提升弹道导弹基础设施，并继续从海外进口原料和技术，推进核开发项目。报告又说，北韩对金融机构和虚拟货币市场进行黑客攻击，盗取超过$3亿资金，用于开发核武和导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318点，跌5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898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8，瑞士法郎0.891，加元1.269，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15美元，卖出1,841.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维持最低工资的水平咧，每个钟头咧37.5元啊！听众阿杨先生， 经济唔好，更加要令到个最低工资上升啦。咁嗰啲基层员工先会有钱噶嘛？ 李先生， 喺一个富裕嘅地方，富裕地贫穷就依班默默耕耘嘅人，将自己放翻落嗰件事，你就知咩叫痛。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CIBS 读万卷书，不如听香港文学13邀2知新生代小说作家 担凳仔倾下计，作家分享有声好书多面睇， 没有墙壁的课室，少数族裔讲述佢哋嘅教育故事。 I don't know any other way of being except being a minority. Being a minority in Hong Kong compared to being somewhere else. The biggest struggle is language.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二声素雷岑呢本书中文版的书名是少但是更好。其实 essentialism 这个字一般是译作尊准主义，专心的专，准确的准。所谓尊准主义，就是创造一套管理生活衣柜的系统，透过审慎的评估，去无存精和准确执行，这样就可以整顿被塞爆了的衣柜，将空间腾出来装更好的东西。将这个原则引申，大家亦都可以透过精挑细选和勇敢说不，就能够将时间和心力腾空，做真正重要的事。 如果你觉得自己太忙，又不知道自己忙些什么，就一定要抽空读这本书。少但是更好，一看之下或者以为是一本讲时间管理的书，不过再仔细读下去，你会发现作者融合了很多学者的观点，再加上个人实务的经验，教导大家如何成为精、简、准的专家。所谓精就是指精挑，所谓简就是简化，所谓准就是准确执行。现代人的生活总是有很多无形杂物上身，原因在于经常害怕冲突，担心令到对方不开心，或者不想拒绝对方后的尴尬，而勉为其难地说好了。二 这些未经深思熟虑或者为了逃避短期困扰所作出的仓促承诺，最后往往演变成长期的磨难，而自己只会满腹牢骚，用生命的某些珍贵时光在负面情绪笼罩之下悄悄流逝。 少但是更好，这本书的作者郭瑞格麦基昂是矽谷知名的企管顾问，并且在美国的史丹福大学与人一同开设设计精简人生的课程，并且曾获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他为青年的全球领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少但是更好》，作者郭瑞格麦基昂，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是林以乐，今晚请来的嘉宾就是余德纯博士。我们讲开一些的患癌病人和他们家人的心路历程。余博士，你都会遇到一些癌病好翻的人，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呢？所以好翻就是说他经历了可能是接近五年左右他没有复发、或者他已经个医生 他是每五年一个关口的，我听闻是吧？ 是啊，其实呢是一个 五十、十五、二十这样的、 不过有些两三年到医生亦都俾定心丸佢係机会好高係冇嘢㗎啦咁样。逢亲嗰啲情况係好开心嘅。 係你都话嘛，咩四期当三期、三期当二期、二期当一期、一期当冇嘢。 係 我觉得几积极嘅呢个心态。 係啊呢个心态每样嘢都係睇好少少呢都得好远嘅。咁但係佢哋会珍惜㗎，佢哋话我一定唔会再过以前嗰种生活方式，譬如以前鍾意难玩啊、飲酒啊，或者做一啲好刺激嘅嘢，佢话我做返有意思嘅嘢，我咩叫有意思嘅嘢咁样。帮翻人哋咯咁样，所以其实乜嘢学历嘅人都有嘅，佢哋一定好想话我哋去做学探访啦，或者有啲譬如我而家我机构已经有个团体咧，系日日招呼人入嚟上嚟倾偈嘅，咁所以我发觉到哇，原来好积极嘅。 我唔怪得啦，嗰阵时阿杨木谷博士佢系患鼻咽癌啦，咁好翻之后咧，就都系不断去医院探啲癌病病人嘅。 系啊。佢好熟好多癌症，因为我见到佢写本书入面佢乜嘢都通㗎好似。 对呀。佢係过来人啦、 真係博士。係嗰种博士嚟㗎。但係我相信佢哋真係㗎，即係其实经历过呢啲呢，印象嗰个深刻程度係好强㗎。即係几月几号复诊啊，食嗰啲咩边个医生啊，即係佢哋记得好实，所以佢哋好想成日同人分享呢啲嘢。咁所以慢慢呢就好多呢啲组织会出现咗啦咁样囉。 咁嗱，我嗰陣時就阿楊博士就 cancer 好翻啦，咁啊，但係要食好多藥啊，佢攤曬藥出嚟俾我睇我，咁我話哇咁多嘅，我係啊咁樣。跟住佢，因為嗰陣時嗰個醫療咧，同埋佢嗰個位置又唔好咧，就即係電壞咗佢味覺啊。佢食嘢咧，佢寫本書嗰時候話食嘢好似食乜嘢都係。你食朱古力都覺得係泥嚟嘅，因為冇味啊嘛。但係叻喎，我覺得佢好叻喎，佢後屘煮嘢食喎。 是啊， 主要是我你怎样试味啊、完全是一种直觉和经验。哇你真的好嘢啊，因为他临尾那年他在英国过身的那时候，在香港拜年跟他吃饭的时候，他用了两日时间预备那餐饭。哇好吃到不得了，我难以想象你没有味道。 不过你提醒我，好多病人好翻之後都突破咗佢生命裏面一啲嘢係平時唔做嘅， 係咯， 有啲好唔願喐嗰啲咧，竟然梗係陪人去行山嘅， 嗯， 有啲係真係不出閨門，即係自己喺本區咧買餸食飯喺曬嗰度咧，竟然間係香港南區走去元朗探病， 跨區啊走去探病， 係啊，即係嗰個突破力好厲害，亦都有啲係好怕醜。唔想揸个咪嗰啲咧，真系走去好多团体里边，佢分享佢病经验咧，系真系变晒个人。 哇！呢啲真系大病不死，必有后福啊！真系吓，即系个福又唔系净系自己，系真系去祝福别人。 系，不 過心理學都講，佢話一個助人者嘅理論就係、是、當你不斷咁樣再幫翻你以前困難嗰樣嘢嘅人咧，你而家自己發現到自己又進一步同埋進步咗，嗰種興奮好大嘅。 但佢哋會驚即係會復發咧，成日會得驚住迎住復發咧。 呢、這個又係同時出現嘅嘢，所以好矛盾嘅。一路都要俾自己證明我係好翻，所以又不斷咁好活躍啦。但係同時咧，一個人靜得落嚟咧，又或者耐唔耐聽下收音機、睇下電視啊，睇嗰啲因為呢個靜係日日排得好前咁樣咧，又驚翻上嚟，咁誒亦都草木皆兵，即係覺得有今日有啲唔妥、唔舒服，係咪嗰味嘢咧咁樣？ 係啊， 即係好容易會醒起啲嘢，所以佢哋要靠咩？就靠一個團體聚會啦。即係要互相支持咧，唔好諗啲越嚟越歪嘅方式傾向咁樣咯。 哦，即係所以你就會組一個嘅團體，大家可以彼此去分享、去鼓勵咁樣。係 啦，係啦。譬如我以前咧，我冷眼旁觀睇到好多機構都有呢啲組織，不過我覺得唔夠啊，因為如果一個月或者一個禮拜等過一個鐘頭咧。所以我鼓勵我嗰啲好熟嘅義工就係、是、我哋組織嗰個好似會所咁樣，日日都開放嘅、哦，上晝下晝都可以嚟， 日日都開放 咁 好啊！ 係啊，即係變咗你唔舒服唔安啊，屋企裏邊喊咧，不如你嚟坐下啦，大班人同你傾偈。咁所以我反而覺得呢啲係而家呢個時代好需要嘅嘢咯。 咁如果有啲人會唔會話好翻啦？咁啊開始即係或者揾翻份工啦，會唔會覺得？建工嘅时候好惊讲自己系曾经系患过癌病咧， 系同意啊，同意啊。不过咁样即系而家香港嘅医疗记录咧，就系若果睇到佢嘅即系康复嗰种嘅记录咧，其实好多雇主咧系两个睇法嘅、一种雇主就觉得哇会唔会再病翻，但系问题就系嗰个人嘅诚恳啊，即系嗰个求职或者再做翻嘢咧，同埋好想人生里面揾到一种意义咧，系的确同一啲人纯粹系想揾人工好唔同嘅。 系啊， 咁所以我又觉得两睇，即系睇一个人事部点睇法。如果你话想揾一个诚恳同埋做嘢对积极同埋敬业咧，反为有个呢种病人嘅机会仲高好多嘅。 但系我哋系担心佢体力唔知受唔受得起咁样，系咪？ 系啦，嗱呢个就系量力而为啦。即系我哋唔鼓励佢咁快做全职。但系若果一啲工作系比较上系建工式嗰啲咧，佢会做得好多，然后慢慢适应咯。不过事实系咧就系两回事，就系、是、其实好多人而家系癌症病人，曾经系病人。做緊嘢，好多人都唔知嘅，因為佢個笑容咧、積極咧，同埋準時翻工咧，但係唔準時放工或者夜放工，即係反為睇落去佢個樣仲健康過好多人，睇唔出嘅 。我見到一啲係直情唔敢相信嘅，佢話俾我聽，我係患癌病好翻嘅，我話你個樣完全唔似喎， 冇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做咁多即係啲工作咧，我絕對唔敢估人哋有冇生 cancer 嘅，因為有時候咧陪佢嚟嗰個人係似 cancer 多。 但係老實啦，有啲咧積極減肥，即係食啲營養餐嗰啲咧，一年後你見佢真係瘦得好緊要，啲皮膚又潮曬， 俾人 潮水曬，你真係驚㗎，你又唔知唔知問好唔問好，你冇乜嘢啊嘛咁。 係啊係啊，反為我覺得有啲人話我唔想活得太空洞。反為我會估佢一定有啲好嚴重嘅經歷過，哇！真係唔排除佢諗乜嘢，佢係癌症病人，即係佢唔捨得佢個日子係虛耗啊！反為個人生觀會唔同好多添。 嗱，我哋今晚嘅題目咧就係你俾我噶，即係路雖難行，但係沿途風景皆美啊！ 係啊， 有冇啲個案真係咁嘅咧？即係路雖難行，沿途風景皆美，有咩皆美咧？究竟？ 哇！真係皆美。嗱，我舉個例，嗱，當然咧。有啲我難到嘅地步就係嗰個病人卒之最後都係過咗身嘅、但係竟然間佢生平裏面呢嗰種積落嚟嗰種愉快嘅記錄嘅往事呢，佢都稱為就係、是、如果唔係嗰幾年，其他嗰啲絕對唔及嗰幾年咁精彩。譬如話佢發現到自己嗰種同人嘅相處呢，以前佢好傲氣嘅、或者話佢自己有啲咩就叻唔切嗰啲呢個病令佢謙卑咗，佢得咗好多好朋友添，以前嗰啲朋友原來冚棒都係即係所謂即係氹佢開心嘅，而家好多好多真心朋友，所以可能咧呢種路呢條路咧行翻轉頭翻嗰度真正嘅真正靚嘅人生路嚟添。 嗱，第一就認清咗自己啦，唔係咁無敵嘅，你真係唔係 咁無敵， 即係你一病你就知你唔係無敵嘅。 係啊， 係嘛？第二咧就係、是、真係賺到一啲好朋友喎、哇！呢、這個就真係。 无价。 系啊，因为佢嗰种虚心咧，反为有啲虚心嘅人黐埋去啊，同佢做咗朋友啊。 即系以前好骄傲，傲气好大噶，啲人都弹开啦。 系啊，冇错啦，冇错啦。吓，所以有时佢谂翻转头，吓，好似大家觉得自己成长咗，自己都认呢样嘢咯。 嗯。 吓，咁第二样就系佢发现到自己学到好多嘢。以前嚟讲咧，好多人都觉得行人止步啦，即系揾到个钱咁样咧就收工啦咁样。但系而家发觉到，哇，好珍惜噶。即系原来日日擘佢只眼睇到嘢咧，都系一种福气嚟。 我听得最多癌症病人好翻嘅人咧，都讲佢话日日都系赚翻嚟嘅。 系啊， 哇！呢个嗱，我哋正常真系唔会咁谂噶， 系 病过走过嚟之后咧，佢会日日都系赚翻嚟嘅。哇！我觉得即系星期一瞓醒唔想翻工嗰啲人咧。应该同呢啲好班人倾下偈，我觉得即系你星期一起到身系赚翻嚟噶，各位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佢哋嗰个智慧咧好高。譬如我学到一句说话就佢话，其实咧虽然我有癌症啫，但系其实我同其他人有90%嘅时间以上咧系一样嘅，即系嗱我又可以去行山。我又可以去喝早茶，我又可以傾偈，可以看電視，可以看報紙，甚至都可以翻學翻工。其實有剩的時間就是吃藥復診耐唔耐嗰啲時間啫嘛。其實唔係變咗好大嘅啫，咁樣 正常人咪起住喺度睇下電視咁樣，咁就只不過大家用咗唔同嘅即係時間，用咗唔同嘅內容咁解啫。 係啊，唔同嘅內容咁解啫，所以你會話嗰個沿途嘅比例咧，就係人際關係啦。自己啊，老实讲，佢健康过以前添啊，佢知道边啲系冇益啊， 哦， 即系反为佢嘅食疗咧，仲叻过普通人添， 即系病过之后就特别关心健康啊，即系其实我成日讲话珍惜咧，就系你冇咗先会识珍惜嘅， 系啊，同埋运动多咗，咁变咗佢个生活其实严格嚟讲咧，佢真系认识。點樣為之生活呢，佢叻過我哋添。 我有一次同一批醫生講，我話咧，你真係唔好講做運動會健康。我話倒翻轉嘅個邏輯，係健康先好做運動。我俾你聽， 啱。 你試下醫院同啲病人講啊，喂，做多啲運動啊，會健康。我病緊啊，醫生點做啊？ 係健康啲運動。 係啊， 冇錯。 咁我有個人咧去行山咧，就好後生啊，40多歲啊，就跣一跣腳，咁啊，哇，碎咗骨。咁啊，过咗佢好翻之后咧，个女喺学校嗰度做功课啊，咁啊要接句啊嘛，多做运动，后边你自己填啦，咁应该正常人咪叫多做运动身体好啊，多做运动必会受伤，因为见到佢败咁啊嘛， 系， 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癌症病人走过嚟嘅时候，特别好关心个健康问题。 是啊是啊是啊，不过咁亦都有啲人呢係喺病人，即係佢屋企人呢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嘅、学到多嘢嘅。譬如话佢睇到佢临终，即係或者头来过咗身啦，竟然间佢生前呢佢个脾气改好咗。佢即係觉得原来一路以来都係冇得救，江山易改咁样。竟然发觉到唔係喎，佢识饶恕返一啲人。同埋咧，佢明白 呢啲好美丽嘅呢啲系， 系啊，俾翻人哋个好，以前咧好曲解咗，好敏感啊，人哋对佢唔好嘅，啊，但系临尾咧，佢猛睇到个真情咧，佢即系享受翻呢个家庭嘅亲情系真实嘅，佢反而享受到咯。 即系我觉得有时听到一啲家人讲咧，就系同佢走咗个亲友咧，虽然好伤心，但系即系最尾嗰几年咧，就反而系佢哋最温馨、最怀念嘅， 最难忘、最怀念，系，甚至我可以咁讲，即系我哋有时都喺佢啲即系追思会里边咧，都讲一啲慰勉说话，即系佢请我咁样咧，我都会话，其实虽然个生命完结咗，但系个关系冇完结到，个关系仲喺度，即系佢就系你阿妈，佢就系你爸爸咁样，即系嗰个感觉。同埋咧，我真系睇到一个家庭最后好好嘅时候咧，即系佢哋大家嘅性情啊，嗰种好咧，系享受到嘅。以前觉得好少，好即系唔中意再见到面嘅，突然间都依依不舍咧，反为佢哋有剩，即系再生存翻嘅家人咧，互相嘅关系好咗好多。 咁以你为例咧，你即系陪咗咁多癌症病人走过一段咁长嘅日子，你自己嘅心路历程系点样？ 我学到好多嘢啊，学到嘢， 即係我以前咧都，因為我比較多啲喺教育界咧，我講啲咩 EQ 啊程序，我成日覺得我好缺乏一啲舉例咧，去證明俾人睇咧，生命係有力量可以改變人嘅性格嗰啲嘢嘅。我經歷咗呢啲做義工嘅經驗咧，見到人咧，我只揾到啲真嘅例子啦。嗱，譬如我舉一個例啊，就係、是、有一個啱啱死咗太太嘅男人，竟然間咧，佢太太死之後咧，佢不斷咁去探其他癌症病人，嚇、啊！佢每一次探咧，整一條魚啊，整一條魚喎、啊，一條東星斑， 哇！ 去探病嘅時候俾人食喎、 啊，咁誇張， 一個男人整魚喎、啊，係嘛？即係你話點解佢咁好心機咧？即係原來佢已經係好豐富嘅愛心啊！ 嗯， 佢覺得能夠攞啲愛心出嚟接近人，嚟同人分享，係種快樂嚟嘅。 係， 我只睇到哇，原來可以補償嘅、哦 嗯， 即係雖然佢好愛佢太太離開咗，但原來佢太太祝福佢就話咧，你過一個有意義嘅人生啊咁樣。佢就係咁樣揾到呢樣嘢咧，繼續做落去啦，到今日都咁樣。 哇！咁呢個男人真係太太走咗，但係佢做咗都好有意義嘅嘢。 係啊，我知道佢喺佢個社區度攞到傑出義工獎啊，即係覺得呢個係人生裏面一個好靚嘅故仔咯。 嗯 睇落好似想喊，但系其实唔系，系快乐嘅、哦。我又记得个例，一个细路女，有两姊妹，好细个小学生嚟嘅啫。嗰、那个妈咪咧，血癌死咗。 嗯， 我本来系个好不幸嘅嘢嚟嘅。咁我识佢哋，我就谂起同佢倾偈。我因为好中意做儿童嘅教育，我就同佢讲话，不如你妈咪即系离开咗之后，我陪你去玩。我同佢迪士尼乐园啊。 嗯， 后屘佢就走咗去玩嗰、那個沖天車啊，即係嗰啲彈上嗰啲咧，係嗰啲唔好揾搞我咁樣，我就叫佢你自己玩啦、啊。咁我就叫個義工陪佢。啊，點解完咗之後咧，佢落翻嚟咧，佢就想玩第二次喎、 啊。 咁啊特別指定要我喎、啊。我話唔好啦，我操夠先啦、 啊、 咁樣。咁、啊、所以後屘咧，我就同佢講話，我好中意研究兒童喎。其實你係咪真係唔驚？你唔好呃我啦咁樣。佢話、 啊、 我真係唔驚噶，我話少少驚冇。佢話少少驚啫咁樣。咁我話咁其實你靠咩唔驚咧？佢話：當佢衝天車咧，衝上最高嘅時候咧，佢覺得好近媽咪啊！ 哦， 即係佢身上個媽咪喺天堂啊！佢、 嗯嗯、 覺得個車衝上最高嘅時候咧，佢覺得同媽咪好近，所以佢嗰種快樂，哇！我學到個道理，即係原來咧痛苦咧係可以另一種新嘅認知同埋意義咧，可以冚過咗痛苦嘅。 嗯。咁所以阿羅慧娟一個金句咧，佢話即係苦難咧係化咗妝嘅祝福咧，有時真係即係好真實感受得到嘅。 係好真實，好真實，好真實。 係啦，我哋今晚咧要多謝阿余德純博士啦。咁我希望以後咧有機會再同佢傾咧一啲嘅佢自己心路歷程啊等等咁嘅。咁啊，我哋聽晚咧嘅廣東廣西咧就將會有一個嘅跨年嘅特別節目。咁啊，主持會有鄧達志、岑日飛、米哈、張偉基同埋黃夏慧噶。最後我送一首歌俾大家，係容祖兒嘅《明日恩典》，同埋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春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笑悲再行下去，大概还有恩怨开遍面前，寒季终变回暖，前面会有 切都